那燕子西厢，小的恰似真心的，当初寄送的啊，与川北平陵人领呀，他无尽珍贵三寸小黑木一盒子到发财。 爸爸娘，可怜他你老苦苦不能领帮你照顾人怎样，第三招你为我失魂失魂发展，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受空啊，愿你家苦 的呀，举人做贼范玉林，你我父亲永分。 在麦田等啊，快去！可怜我，比披甲衣身穿。 那位同往新婚之路一遇不上四弟之计无负林郎穷子曰杀人大海用来分明妻子恩天上地去不知苦尽可以生亡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声亡天与儿不不不自问 踩他跨岁快 不负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你应的功啊不是塞套落门却当人当一去难分不当回家 王庆啊王庆 亲，气势汹汹， 想到死神怎能忍，苦令我一无凶器而无真，说帮人早听这秘密。 主康学艺一见高明真，门上还有些手艺， 学这本子做一张分，怎能一口就咬得平。 Thank you. 下的长在粉笔尊家门。 走本身 快走， 你要留步。 你 不死报名， 下班去哟。 马步葬没在， 赛个初三起，你能金花冠为了死。 我有些太浓的是要那天谁娘啊， 那要三更时分不见谢春外来，奉小弟之命到花园寻找，谁知他与北上人。 你呢？ 小生乃是王家马夫，雅弟子在花园马帮之内， 处处是 给草喂马， 给草喂马。人才苦神等，此时何人自问？ 小生不知。 Yeah. 好，你李守臣。 上来参李太 信 啊！ 哦， 谢谢臣行进话，圣上一诈绝不言，且为我披地散发真人相，真人相。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号，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的命况，相公随你上去。 西城记听我讲，那衙里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衙，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欢迎巧遇，不用见。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实在是在明白上， 好， 我一起上供啊，保护你的本愿望。 我这里上是跪地上， 白王大帝没开放， 此事只要你不胜仗，保证无法胜天上。你要什么就什么，王军外你也无法。 三个王军哪里上？ 马帮背地下放， 谁称名谁难事。 只有七天七刀百花，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折磨，我跑得路面几发烫。上边来了包大人，要一人海的苦子讲，我咬牙切齿讲不得。 和尚，你看我是武僧。大小姐， 赵明在，你走得好。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导航我今天的草鸟哟，我 写的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幽灵，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客。原来是二位道斩，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手， 殿前有一道斩，请坐。 告我走。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 啊！道长不请，请赴当方。 贫道口宝不用当方， 请见。 听了。 如意大喜，三要买那烦恼高，四要买那冤情烦。 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 道山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山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用未到，请道山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 万有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典礼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用，你一味俱无，哎，真实是万有俱全。 道长， 童儿， 哎，将招牌打碎。 是。 且慢。哦，道长 啊， 待老汉去至雷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商买卖， 信用未现。 好， 好一个信用未现。嗯，嗯，嗯， 哎，师傅， 哎， 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忧啊！ 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洗刷。咦，他， 哈 所不知，适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药材，为夫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夫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哎呀，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送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

呀呀，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怎奈他不是有我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 哎呦，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好，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哎， 你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月上三等分， 看天月分三分， 还要买天上一片星火， 日出东方红彤彤， 还要买天上金宝火，巧玲珑， 不再巧玲珑。 哎呀，我还要来，你要来推上三等分， 从头往水分三分， 还要满水上一片幸福。嗯， 你说地他得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啊，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嗯，休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呐，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呐？ 怎么样呀？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天涯的频道 混血混血我算得小玲珑。 师傅、 啊， 师傅、 啊， 我来帮你点 四 位。 你，哎呦， 快点， 哎呦， 快，小姑娘，我也要点四位，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他一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